透殼頂伸向呢度已經犀利啦。如果伸向呢個透殼頂咁啊，咁你話睇邊度啊？咁呢句説話鬧人都鬧得幾緊要嘅嗬。但係觀音菩薩唔係啊，邊度都有啊，度度都有啊。二目、三目、四目、九目、二善乃至一百八目、千目、萬目、八萬四千清淨寶目，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救扶眾生得大自在。哦，在二目之前咧，海老法師話應該加個其中或言。哦，前邊二臂之前咧，都係要加個其中或言，即係話佢言無量咁多妙用啊。是包括呢啲嚇，眼係愛嚟睇嘢嘅，兩個眼咧就表示呢個實字照理、鉛字照機。哦，三個眼咧係表示三字，呢三字又唔係頭先講過四字咯喎，呢個三字係一切字、道種字、一切種字。哦，呢個四目咧又表示四字，就係頭先所講啦。啊。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和微妙觀察智和成所作智。九目呢是表示四智五眼，五眼是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法眼、慧眼。哦，一百八目表示八百智慧，一千目、萬目呢表明八萬四千目。一目千目、萬目、八萬四千目，通通是表示波耶波羅蜜菩薩所言的眼呢，是清淨無瑕的，是微妙莊嚴的，所以叫做清淨寶目。我們的眼神呢，我們的眼神都可以鬧人的，刮下你你都挺害怕的，是吧？但是觀音菩薩的眼不會用來刮人的，觀音菩薩的眼或者慈或者歪或者是有定的眼或者是智慧的眼，這種這個或字呢是不定，是應機而示現的，你 是懦弱的機，觀音菩薩呢就好慈祥咁樣現呢個眼，俾呢個慈祥嘅眼睛睇你。你係好惡死嘅話，佢仲惡過你，好威德一種威德莊嚴嚟睇你。哦，觀音菩薩嘅手同埋鼻，呢個頭同埋鼻同埋眼樣貌都唔係一定嘅。佢嘅頭或者係慈祥可親，或者咧係威揚可畏，佢個手咧或者係垂手提攜你，等於慈母一樣，或者係揸起個拳頭好勇敢咁樣，係無畏嘅好嚴肅咁樣啊！佢個眼咧點啊？個眼咧或者好慈祥咁睇下你哦，或者咧好嬲咁樣睇神你，所謂金剛怒目啊！菩薩低頭，這個叫做慈威兼施，有慈悲又有威德，這個是，所以你們做父母的都可以學這種東西，都可以學這種道理，做父母的仔女曳的時候，他就刮他，給他威勢給他看，仔女聽話的時候錫下他，很慈愛地撫慰他，這些都是一種對眾生的方便。慈呢，結印呢，就是安靜的定，結印安靜呢叫做定，摩頂受記呢叫做慧，慈呢就是印慈的相，威就是養感的相，定呢就是直靜的相，慧呢就是開朗的相。菩薩對苦惱的眾生呢，對苦惱眾生呢就現呢個慈愛的相，已經苦惱啦，你仲喺度刮佢，咁佢咪更加苦咯，係咪？所以呢就令呢、這個示現呢個慈祥的相呢，令到佢歡喜，咁樣保護佢善根。對暴惡的眾生、兇惡的眾生呢，就現呢個威揚的相，看服佢嘅惡。对这个省练的众生呢，就现这个定相，